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我与你身心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他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的绽放芳华。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请收听长篇小说《芳华》，作者严歌苓，演播燕姬轩。 我看清了局面，三个同屋蹭吃的是我。我问刘峰，那小好人呢？刘峰说，放心吧，他一会儿准到。刘峰手和嘴都不停，话已经转到我父亲那里去了。刘峰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这样的人，穿衣打扮、举手投足都跟他认识的人不一样。嘿，有点古怪，穿那种黑灰毛料，上面还带细白道道，头发老长打着弯，脑后一排头发撅在后衣领上，头油都蹭上去了，像个旧社会的人。哎，不是劳动改造了七八年吗？那要是不改造不更怪了？怪也不该改造啊，还不让人怪了？对嘛，所以给咱叔平反了。我懵了一会儿才明白，刘峰的咱叔说的就是我爸。刘峰的样子是很称心很解气的，终于摆平公道了。刘峰为我爸称心呢。下面又是他的原话， 小嘴子别往心里去，那些人说你这个那个的你别上心，你爸是个好人。哎，你爸真是个好人，这谁看不出来。小嘴子挺起腰杆做人啊。 还是那种乏味的语调，但是说完，刘峰看着我，目光深深的。假如以后的日子我记不住刘峰的长相，但是他的目光我别想忘掉。刹那间我几乎认定刘峰就是专门为我备的年货，让我私下里过个年。他拉上那两个志得意满的女同屋，不过是让他们当电灯泡。我的案子事发，只有很少几个人对我说过同情的话。刘峰的同情非同一般，代表最高美德同情我。刘峰跟我是人群的两极，他在上，我自然在底部，也许比何小曼还低。没人觉得何小曼危险，而我让他们感到作为对手有一种神秘的危险。刘峰对我的关怀同情基于对我父亲的认同，为此我都可以爱他了。 那是个混账的年龄，你心里身体里都是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是不重要的。刘峰说别哭，给擦擦。他居然掏出一团糟粕的手绢给我，搁在平常我是要恶心的，但这一刻不洁都象征着温暖和亲密。我认定这些土头土脑的甜饼就是专为我做的。你被孤立了太久，被看成异类太久，什么似是而非的感情感觉都可以拿来变成你所需要的那一种关爱和同情。但下一刻我就明白真正的爱或者关爱是什么了。林丁丁和郝淑文同时进来，刘峰此刻正面朝窗外湿漉漉的冬夜，向他们俩转过脸。那双单眼皮下发出的目光和看我是决然不同的。虽然雷佑峰的身份使他仍然持重，但那目光是带荤腥的，现在看来就是带荷尔蒙的。他军鼓般的心跳就在那目光里。这就明白了，刘峰爱的是他们两中的一个。想也不用想，当然是郝淑文了。前一年郝淑文跟刘峰一块儿出过一趟差，去刘峰曾经做苦孩子的梆子剧团，学了个梆子独木剧回来了。郝淑文是可以唱几声的，唱的不是最好，但唱歌的人没有他的舞蹈基础，他跳的也不好，但是舞蹈队里又没有像郝淑文这样能开口唱的，因此这个载歌载舞的梆子戏，郝淑文就是独一无二的女一号。刘峰扮的是一个反派，最后要被女一号打翻在地，那是俩人萌发恋爱的好时机。后来触摸事件暴露，我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多么失误。林丁丁是个文气的女孩，比郝淑文大一岁，当时应该20岁，细皮嫩肉的丁丁有一种上海女子天生自带的娇嗲，手脚轻微的不协调，像小儿麻痹症落了点后遗症似的。而这不协调给了丁丁一种志气，看她走路跑操，人都会暗暗怀着一点担忧，呦呦呦，可别摔了。哼，丁丁话不多，每天总有一点身体不舒服，这种时常生小病的女孩最让我们羡慕了。带病坚持工作，轻伤不下火线，诸如此类的表扬嘉奖都归这类女兵包圆。我们那时都盼望生病，一帮年轻健壮的青年争死了表现不过是帮炊事班喂喂猪，切切土豆丝儿，多扫几遍院子，多抹几趟走廊，多冲几次茅坑。可毕竟是茅坑少人多，上百个人都要争学雷锋的表现，那得多少茅坑多大院子，所以每天闹点小病的人自然条件就比我们这些健康人要好。人家天生情商，尽一份本职就是英勇。丁丁还有一点就是天真无知，那么一把岁数，你说阿尔巴尼亚人爱吃山鹰，所以叫山鹰之国，他也会圆眼睛一瞪，哦，真的呀。丁丁比我大4岁，可是拉到马路上肯定所有老百姓都会认为他更小。我们三个人合用一个书桌，假如三个抽屉同时打开，你会发现只有丁丁是个女孩，我和郝淑文都是地道秋八。丁丁其实也没什么好东西，但所有破烂让他仔细收拾， 就都摆成了体脊和细软了。丁丁有一双不大但是很圆的眼睛，绕了两圈不长但浓密的睫毛，让现在的人看一定误认为他纹了眼线。我当时真的愚钝，不知林丁丁暗中接受了刘峰多少小恩小惠。刘峰帮所有人的忙，明着帮，但是没有人知道刘峰暗中帮林丁丁更多的忙。我们三个女兵从床下拿出马扎子，餐桌就是刘峰装煤油炉的纸板箱。刘峰自己蹲在地板上，说他老家的人都很会蹲，蹲着吃饭，蹲着聊天，蹲着比坐着还舒服。我们有什么办法，只好让雷有风舒适呗。刘峰做的甜品真好吃，他自己只吃一个，看着我们三个人吃，就像父亲或者大哥一样心满意足。林丁丁的手向第四个饼伸去的时候，刘峰说，哎呀，小林，这玩意儿不好消化，竟是油，回头别闹胃疼。丁丁的手在空中犹豫了一下，郝淑文已经一把抢到自己手里了。郝淑文当时也被误导了，认为刘峰理所当然是为他做的饼，而我和丁丁是蹭吃的。任何男兵对于郝淑文的殷勤他都是不多想的，先笑纳再说了。欠他殷勤，那郝淑文可不答应。炊事班马班长一打肉菜就帕金森，马勺又是颠又是抖，一旦给小好哆嗦掉勺头上两片瘦肉，小好会夺过勺往马班长脑壳上打。有一次冬训野营，毛毛雨里行军30公里，到宿营地所有人都成了冰冷的泥团子。炊事班两口大锅同时烧洗脚水，到处稀泥，没有地方坐，我们多数人都只能站着，一只脚先放进盆里烫，拿出来穿上鞋袜，再烫另一只脚，等另一只脚烫热了解乏了，前面烫热的脚又站乏了又冰凉了。郝淑文呢，找了个长形木箱坐上去，两脚泡在热水里无比受用。首席中提琴手端着一盆水过来，叫郝淑文挪挪，他也要坐。小郝说不行，两个人坐箱子吃不消，三合板的箱子怎么吃得消两个屁股呢？中提琴手说，哎，是吃不消，那就请你起来。小好看着他笑，意思是哈哈，笑什么呢你，我给你让座。中提琴手问他，知不知道木箱里装的什么？小好不知道。中提琴手告诉郝淑文，木箱子里装的是中提琴，正式的琴盒坏了，这个是吴美祖临时用三合板钉的。小好还是看着他笑，照样不让。中提琴手急了，说箱子里装的是老子的琴。小好，你不要吃屎的把拉屎的还欺负到了。小好仍然笑，学他的四川话说，老子就要欺负到你。男兵们对郝淑文毫无办法，不给他甜头吃他会抢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那天晚上甜饼吃过以后，一个周六，我和郝淑文看完露天电影回来，同时闻到屋里一股油腻的甜味儿。小好问丁丁，哎，又吃甜饼了吧？丁丁反问，嗯，什么甜饼？没有啊。小好伸着脖子 就像要用舌头舔舔空气来戳穿丁丁的谎言似的。后来爆发触摸事件，我回想起来，觉得刘峰对林丁丁的追求可能远远早于那个甜饼之夜。早到什么时候？也许早到林丁丁刚来的时候。丁丁最早是插队知青，又被地方歌舞团招募，到我们歌舞团来的时候，舞台上已经相当老道了。你看在台下孩子气十足的丁丁，完全不能想象这就是上台挑大梁的独唱演员，也不能想象这就是那个陪首长喝酒带地方剧团习气的丁丁。你不知道哪个林丁丁是真丁丁，反正肯定有一个是伪装的丁丁。林丁丁从新兵连出来不久，赶上我们业务集训。集训时期，声乐队演员也要上形体课，也要拉山膀、踢腿、跑圆场。舞蹈队队员轮流教他们形体课。这一天，轮到了刘峰。从好几种转述中，我想象着这么个场面。刘峰站在小排练厅的一头，看着一对笨手笨脚、嘻嘻哈哈的男女声乐演员，迎着他踢前腿。站在刘峰的角度，每一条穿着灯笼裤的腿踢起，都是冲着他的脑门，差一点的是冲着他的鼻尖。就在林丁丁冲着刘峰的喉结扬起腿的时候，刘峰叫了一声：“ 使点劲儿。” 丁丁眼睛向刘峰诉苦，但是刘峰不明白丁丁诉的什么苦。接下去的一下，丁丁腿就是照着他的练功服的拉锁高度踢了起来，眼里的苦情更深了。刘峰照样不领会，又来一句：“ 认真点。” 丁丁又是一腿，只踢到刘峰的肚脐高度。可就是这一下，把一个东西从丁丁灯笼裤腿里发射出来，直飞向了刘峰，落在刘峰两只黑面白地的士兵布鞋之间。啊，这可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东西。林丁丁的脸顿时血红，扑上去把那个东西捡起来，就跟捡自己命根似的，然后撞开门飞奔出去。大概把那个东西看清的只有刘峰。假如丁丁后来不是寻死觅活的哭，肯定不会有太多人对此感兴趣的。刘峰却在那里白着脸，他窥视了闺房秘密，虽然不是故意的，却感到某种罪责。半截被血泡糟的卫生纸，女兵们月月要发生的这件事，男兵们都不当秘密。出早操跑步，哪个女兵若喊报告，执勤分队长不敢不批准 处理。 这声报告也就报告了所有男兵，那件女人月月发生的血案此刻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正发生血案的舞蹈女兵是不用上毯子功和舞蹈课的，但必须看课。常常有几个昏昏欲睡的舞蹈队女兵坐在练功房的长板凳上，无聊而无奈。林丁丁从小排练厅冲锋到了大厕所，骑站在茅坑上嚎啕大哭。我们的公共厕所是这样设计的，男界女界之间墙壁没有达到屋顶，墙头上流通着同一个食堂的饭菜在人体里打了一转又出来的气味，常常是 这边女兵打听晚上排练什么，那边就有男兵脱口而出的回答， 跟乐队合排卓玛上大学。 也常常是这边女兵起头唱一句什么，那边就有男兵跟着合唱。于是丁丁的嚎啕一下子把隔壁的一声高歌光辉的太阳堵截住了。五秒钟的静默之后，男高音问， 这谁啊？ 丁丁此刻已经哭得蹲下了。隔壁大概进来一个乐队男兵，听了一会儿林丁丁的悲声，长叹一声， 妈的，什么调？ 男高音说， 海 C。 隔壁的男兵人数多了起来，一片打听和议论声浪。 咋个喽？死人了吗？ 断墙这一边女兵人数也多起来，一片劝解和安慰。哎呀，有什么关系吗？行了行了，哼，未必哪个的妈不来例假。丁丁抽泣地说， 可是他们都看见了。 谁看见谁负责？ 这是郝淑文说的，一面还朝断墙那边挑着下巴，寻衅挑事似的。那时小好我林丁丁还不住同屋，领导隔一年会调整一次住房，防止我们一个屋子住久了住出感情，住成帮派。男兵的代表在隔墙那头开始询问，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女兵这边由声乐队长代言， 什么事也没出。 那哭啥子？ 小好顶撞道， 少问， 总得有点阶级感情吧，哭这么惨都不让问问。 郝淑文似乎为又得到一个斗嘴的借口，笑容都上来了。 呵，女娃娃家的事瞎问什么？ 声乐队女分队长伸出手去把丁丁往上拉，一面哄他， 哎呀，吃一堑长一智， 下回来例假不踢腿就是了，舞蹈队的到这时候都请假。 丁丁呜咽着说，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可以请假的，多丢人呢。 郝淑文倒是大度大方，照样冲墙头那边喊话， 有什么丢人的？谁往脏处想谁才丢人呢。 此刻男厕所一个声音冒出来，是德高望重的声乐教员王老师在说话， 小林不哭了啊，哭坏了嗓子啊。 声乐老师50多岁，嗓音一点不显岁数，他是很疼丁丁的，十几个弟子丁丁一开口唱就征服了他的心。小林的音色特别稀奇，有一种奇怪的感染力，老师背地跟不少人琢磨过丁丁。林丁丁这一出戏够轰动，把50多岁的王老师都给哭来了。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